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嗱，好得意喎 ！IPCC 佢本身系唔做 original research 嘅，即系佢唔系一个正式嘅科研嘅团体，而系佢系一啲即系整个气象学啊、气候学界嘅入面最权威嘅科学家，系全世界即系去揾呢啲科学家做，就成一个咁嘅 panel。但系佢哋系负责咩咧？就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系去回顾，譬如过去嗰五年， 嗯， 全世界最权威嘅呢啲杂志所发表嘅有关嘅论文，然后去睇下呢啲论文佢哋总体嚟讲系对呢个问题嗰个嘅分析系点，然后作一个总结。吓，佢哋如果我哋喺科学嘅方法论入面都有个专有名词嘅，就叫做 meta analysis。啊，叫做啊匯粹分析啊，係匯粹分析啊，其實中文啊都幾靚嘅個中文譯得係叫匯粹啊，匯粹分析 meta analysis， 佢哋就係做 meta analysis 嘅。咁佢第一次發表嘅嗰份報告咧，我哋叫 assessment report 啊 ，AR， 佢 AR 一咧就應該係1995年就發表啦，啊嗱，即係佢92年咁就已經成立嘅，就九五年就發表第一份，咁然後咧就每隔幾年一份，咁而最係引起關注嘅就係2007年嗰份，因為2007年嗰份咧。就之後發表咗冇咗咧，就係、是、戈爾，即係前美國副總統，其實佢應該係做總統噶啦。 絕望的真相 係、就係、是、因為俾呢個布殊仔，係、就係即係嗰啲叫咩選舉人票啊嗰樣嘢啊，就做咗總統，即係佢就冇得做咁解啦嚇，即係 票數嘅贏， 係啦， 嗰個制度 係啦，冇錯，佢總票數其實係贏嘅嚇、總嘅即係投票數，但係因為佢嗰個制度令到佢輸咗，咁啊冇得總統做，就俾呢個布殊仔做，咁、就害到呢個世界雞毛鴨血啦。講真，911，即係我都幾相信咧，如果戈爾做咗美國總統咧，911係好可能係唔會發生嘅嚇，同埋而家啲咩伊斯蘭國咧，亦都唔會出現嘅、因為佢戈爾係屬於我哋叫做係中間偏左，或者係叫做溫和派，或者叫鴿派啊嘛，即係 the dove and the hawks 啊。你知美國啦，有鷹派、鴿派啊嘛，鷹派就強硬派，鴿派就溫和派。咁、鷹派咧就撐以色列撐到行嘅，係咪啊？咁就對嗰啲咩中東回教嗰啲咧，就直情就即係敵我矛盾就好咩嘅。咁當然咧，亦都因為石油利益啦，咁所以布殊仔上任，咁卒之就搞出呢個911。就卒之咧，其實佢老豆已經打過一次伊拉克噶啦嘛，老布殊打過一次嘅，佢咧就話要我要威個老豆，又再攻打伊拉克，就卒之捉埋侯賽恩，仲將佢問掉添，捉翻去美國問掉啊！你就喺一個堂堂一個國家一個主權國，你就打到人哋散曬啊！咁啊，最後搞出伊斯蘭國啊，之後即係好啦。咁但係咧，戈爾當時其實佢已經呢個問題奔走好耐啦。咁頭先 Thomas 講咗啦，就係嗰個叫做不願面對嘅真相啊。香港亦做絕望真相，我好憎呢個名嘅。 Inconvenient truth, inconvenient truth。咁佢咧其實係一個 PowerPoint 嘅 slide presentation 嚟嘅，原本係佢就不斷嚟去豐富呢個 presentation 咧，就係周圍奔走去到好多國家咁樣樣啦嚇。咁但係後嚟就有啲好朋友。就俾個建議佢，喂，你帶住啲即係100多張嘅幻燈周圍去放俾人睇咁講，其實都係唔係咁所謂咁有成本效益啊嚇嘅 cost effective 嘅。佢不如我哋揾啲專業嘅導演啊、編導啊，我同你拍咗落嚟，咁然後你可以製造 DVD。咪全世界都睇到囉咁樣樣。咁當時佢都講過㗎，因為佢後嚟寫本書嘛，佢就當時好有保留嘅。佢話呢個世界邊度會有人願意會睇住一個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嘅 DVD 呢咁樣樣。咁但係佢後嚟啲老友記就說服咗佢，就卒之拍咗。咁但係就真係好受歡迎，都好有影響力。咁所以2007年佢其實佢2006年推出嘅嗰套電影嗰套 documentary， 咁樣呢就得到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同埋佢同 IPCC 係共同獲頒2007年嘅諾貝爾和平獎。咁所以有一段時間呢，其實我喺2007年期間，而家眨下眼已經8年啦，陰公真係 過得好快。 8年真係過得快到嚟，但係當時呢8年前呢，我係好開心好樂觀嘅、我覺得好有希望啦，係咪即係因為全世界比較關注啦。咁當然呢，其實我都跳一步㗎啦，講真，因為有一個好重要嘅呢，就係、是、香港回歸嗰年、我哋就梗係掛住71啦，回歸啦吓，咁有人高興有人唔高興，但係好多人唔知道當年嘅12月喺日本嘅京都發生嗰件事，梗係重要過香港回歸 N 百倍啦，嗰、那個咪京都議定書囉、有人譯做協議書、議定書冇所謂啦、英文叫做 Kyoto Protocol， 咁啊 ，protocol 呢個字咧，其實以前就係嗰啲外交使節嘅人先識呢個字嘅。但係自從 IT 興起咧， 有互聯網， 係啦，有互聯網咧，就話電腦同電腦嗰啲握手啊 ，handshake 啊。一個電腦同電腦點樣溝通呢，一定要大家有一套共通嘅一個咁樣嘅程序，嗰個你個禮節禮儀啦、就叫 protocol， 所以係人都識 protocol 啦而家。咁樣呢，但係佢呢個叫做京都嘅 protocol 嘛，其實就1997年12月呢，就係、好似160幾個國家嘅代表就雲集日本京都，大家呢知道個問題幾嚴重啦。咁你諗下而家97年到而家喎，你其實又嘥咗嗰啲時間。但係當時大家都知道嚴重呢，就話係要有減排嘅建議。但係要減排呢，佢分開兩類國家㗎，好重要。一個叫做附件一國家 ,Annex One Countries。點解呢？因為佢入面呢就提出咗一個好重要觀念，係呢個就牽涉到咩叫做氣候公義啦，就係、叫做呢，佢話全世界因為大氣係唔分疆界嘅、所以全球暖化呢其實呢個咁樣嘅禍呢就大家一齊去受嘅、但係呢，所以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咁嘅責任去進行減排，但係我哋都知道而家喺大氣層入面多咗個二氧化碳呢，其實主要就是過去百幾二百年呢，這些西方的即是發達的先進的工業國家擺上去的。所以它就有一個叫做呢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這個就是京都議定書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 要有一個共同但是有差別的責任。 當然、 共同就是每一個人即、就是匹夫有責。 一起。 是啦 ,common。但是 differentiated, 即是有差別的。所以你們那些即係富裕嘅國家，一來喺歷史上你係有呢個責任，因為主要而家多咗嘅就係你擺落去㗎嘛。第二就係話最有能力嚟去對抗呢個問題嘅，亦都係你哋。無論係即係物力、財力同埋個科技水平，都係你哋最高。咁所以咧，佢嗰個 Annex One Countries 附件一就列出曬呢啲咧係有約束性減排目標嘅。但係呢個約束性減排目標咧，當時咧其實拗講真咧，喺97年之前咧，佢哋都拗咗都唔知十年八載先至去到97年12月嘅。咁但係好啦，去到嘅時期大家簽呢，佢只係話呢好似當去到係2012年呢，其實係 expire 2012年呢、就將當其時嘅全球嘅二氧化碳排放嘅水平呢就拉返去唔知1995年水平之下嘅 5%。咁但係呢個都係你可以話係一個好驚人嘅目標嚟㗎，因為佢本來增長緊㗎嘛。咁但係你話原來要去到唔知幾多年，我唔記得係咪2012或更早啊、就係總之呢就係要拉返去1995年啦，佢簽嗰陣時係97嘛。咁就拉返去1995年嘅水平嘅之下嘅，即係 5% 底下、即係嗰個水平嘅 95% 咁樣、即係總之呢啲係好 technical 啦。咁但係呢簽就固然係咁簽。咁仲有一樣啦，就係當然中國、印度、巴西，即係其實所有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呢其實都唔喺附件一，即係話呢佢哋呢就會係承諾會盡力減排、但係就冇一個約束性嘅目標嘅、即係有一個 binding 嘅一個 target 嘅咁樣，咁就簽啦。咁但係當時呢美國呢克林頓做總統就派咗戈爾去啦，戈爾係簽咗㗎喎，但係其實之前佢都搞咗好多動作嘅，因為美國嗰度冇辦法，佢有好多條件咁，好啦，但係都傾掂咗，但係後嚟拎返去美國呢，克林頓根本就冇提交俾國會嚟去即係真正嘅核實，即係話真係去簽署，因為佢一早知道呢當其時國會都係共和黨係佔主要嘅多數嘅，咁佢話根本佢都過唔到嘅，所以後嚟佢就擺埋喺櫃桶底克林頓。好啦，克林頓卸任就布殊仔上嚟啦、即係本來戈爾做唔到布殊仔上，布殊仔一上嚟應該佢係2001年係上嚟㗎嘛，睇下先啦 ,911 係咪2001啦 ,911 係920。咁但係佢上嚟呢，佢上嚟都唔夠好似三個月啦，佢就2001年嘅三月呢，佢就正式 reject 咗呢個京都議定書。佢話我哋美國係唔會受任何呢啲咁嘅國際協議嚟去約束嘅。離曬譜嘅真係死人部署仔真係。咁、所以呢根本成個京都議定書呢根本就名存實亡，廢咗㗎、喂，美國作為最大嘅排放國，佢根本都唔肯即係接受呢、協議。咁、所以其他國家咪個個都唔去即係咩囉，即係奉行呢個協議囉。所以呢其實係名存實亡嘅京都議定書。但京都議定書嗰個有效期呢就係、15年嘅應該。所以佢97年呢佢真係嗰個失效，我哋叫 expire 呢、就係大前年。是不是大前年、即是再大前年就是2012。他2012呢其實就是失效的了。所以為什麼2009年在哥本哈根的人是這麼寄予厚望、但是我們說呢就是2007年那個呢其實就叫第四號報告書 ,IPCC 的 AR4 呢就是2007年的。 咁所以呢就係佢哋 IPCC 同埋戈爾就共同獲攀諾貝爾和平獎啦。咁、但係2008年呢佢哋就開咗喺印尼巴里開咗個會，當時呢個個都誓言單單吓、即係又話我哋呢就到09年嗰本哈根嗰個會呢，我哋就一定要真真正正認真嚟去睇下點樣2012年 expire 之後點樣去即係 renew， 而且我哋要加強嗰個約束嘅減排啦咁樣。本來好開心嘅，點知喺巴里好似5月開會喺巴里 ,9 月就係08金融開始雷曼兄弟爆破啦。所以呢個係好慘嘅，個時機其實係差到冇得再差嘅。因為呢你即係全球金融海嘯一爆之後呢，其實全世界呢都係正所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個個都為咗環球經濟、所以對於呢個咩減排啊、環保啊、全球暖化對抗呢樣嘢呢，根本就已經擺到好低好低個 priority 個優先次序，所以係受到好大衝擊，好慘。所以到09年哥本哈根12月喺哥本哈根開會、當其時溫家寶去咗，奧巴馬啱啱上任唔夠一年，佢09年1月就任㗎嘛，奧巴馬09年佢就12月就飛咗去哥本哈根丹麥傾傾咗兩個禮拜，根本傾唔掂數，根本就唔知道即係話2012經到議定書失效之後點樣替續，冇得替續。咁樣即係個古仔呢，其實我唔呢度詳細講啦，因為其實喺我一本喚醒69億隻青蛙入面呢，有一個 chapter 呢就係講呢個成個哥本哈根呢趟失敗嘅嘅會議下前因後果咁樣嘅。咁大家自己搵本書嚟睇啦。咁所以呢而家我哋由2009到到而家眨眼有6年喎。咁6年呢其實中間呢又多咗一份 IPCC 嘅 assessment report 啦，就叫 AR5 第五號報告書。咁其實講真呢，呢、這個 IPCC 嘅報告書呢由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即係五呢就係2012啦，其實係一份嚴峻嗰一份嘅，因為其實嗰啲證據已經越嚟越確鑿啦嘛，係咪即係嗰個形勢係越嚟越惡劣啦嘛，咁所以去到呢個2012嗰份報告書呢，大家都知道係好大鑊好大鑊啊。咁但係而家呢講緊嘅呢就係今年嘅11月29號，就去到呢個係12月11號，即係差唔多兩個禮拜啦，未夠啦，就會喺法國首都巴黎召開呢個聯合國嘅國際氣候高峰會。咁呢個係自2009年哥本哈根以來呢係最受人注目亦都係最大期望嘅一個國際氣候高峰會。咁但係你話如果呢個氣候高峰會都傾唔掂數嘅話呢，其實都係即係好多人都話實極其悲觀。咁呢個悲觀呢唔係講少㗎，好多科學家其實佢公開佢又唔係好方便講，但係有啲都開始越嚟越即係直言㗎啦。佢私底下好多講，其實所有證據顯示我哋係過唔到21世紀 嘅。我想問一下呢啲高峰會唔係年年都搞㗎？ 其實佢年都搞㗎，但唔係佢年年都搞呢，佢有啲係所謂次要個會嚟㗎、所以呢哥本哈根之後呢第二個會就喺墨西哥嘅坎昆呢、個Cazorna 好似叫做坎昆呢，其實係一個旅遊勝地。咁、之後下一個會呢就好似喺南非嘅德班 Durban、再下一個會呢就返好似東歐嘅波蘭咁嘅。咁、所以呢但嗰啲會呢其實就係、唔係咁大嘅、即係原來佢係有級數嘅。咁、所以而家呢個呢佢有個、正式嘅名叫 COP21, 而家嚟緊呢個巴黎呢個會。佢 COP21 呢其實係即係有啲你知啦，呢啲咩國際啲高級嘅嘢呢改埋曬啲名呢其實超級悶蛋嘅。即係越高級越嚴肅嗰啲，其實咩叫 COP 呢就叫 Conference of Parties。即係話大家一齊嚟開會就叫 COP 啫，其實真係。咁佢呢個就係第21個會啦已經。其實之前已經有20個會啦。20個會，但係對上一個最勁嗰個就係09年嘅哥本哈根。咁而家呢個 COP21 呢、就喺巴黎。咁所以我呢排呢其實我都開始發覺自己，你知啦，我下個月就登陸啦，各位可能都知道。咁我開始覺得自己精力不濟。 我登陸幾隻即係60。 係喎、okay。即係花甲老翁嚟㗎啦，花甲老翁嚟㗎啦。咁但係呢因為我就真係奔走都好緊要，我真係周圍撲來撲去，我係搞緊乜嘢呢，就係、搞緊11月29號喺香港嘅一個全球氣候大遊行嘅香港嘅遊行。咁樣呢而家我都休息一陣啦，把聲都咁冇聲咁滯啦。咁我哋休息一陣返嚟呢，我同大家講解一下呢個遊行係乜東東。 好啊。